这是2004年来自于蔡依林专辑《城堡》当中的一首 Love Love Love， 这首歌曲呢当时也是翻唱。还记得这首歌曲 MV 当中，蔡依林戴着非常复古的一个爵士帽和一个爵士手杖，跳着那种的爵士味非常浓重的那样的舞蹈。11点06分，带上这样的音乐，我们开启今天的旅行。昨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去到了看一看这个不同国家不同城市当中的建筑的风格。还记得在匈牙利有这样的一个小镇，当地华人给他起了一个非常接地气儿的名字，叫做山丹丹。哎，这个山丹丹小镇呢，小镇有一道必看的奇特景观，就是无数双长在屋顶上的眼睛。听起来好像有点吓人哈，但实际上你会发现每一个房子其实只有两个眼睛，这两个眼睛呢就是两扇窗户，有的眼睛看起来低眉顺眼，有的呢暗送秋波。游客们呢也总是热衷于发现这房屋顶上的各种各样的小窗户，这些眼睛。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继续的开启这些表情包式的房子。今天节目当中依然有些房子看起来很呆萌，有的看起来很吃惊，有的看起来很愤怒。而首先我们要去往的第一站会是哪里呢？马上我们就带大家去。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作品，来自于陈奕迅的乐队《可依可在》，也是一首新歌。 未那日子回望那地方，乘着印象依稀，想听你讲，团聚那盛景，临别那泪光，全部摄入相簿，翻开细看，仍是翠绿的，常做破坏的，来自某异乡的，无限笑容的，平静友善的，天生形状怪异的，全部也是真。再次见面，再拍些新的照片，听一听讲一讲，从而污蔑，不想你世界怎么变迁，成熟了面孔，游行更健康，轮住单下娃娃松不了绑，前方同在岁月中苦苦找答案，望那地方，乘着印象依稀，想听你讲，团聚那盛景，临别那泪光，全部摄入相簿，翻开细看，可不可想，不想再次见面，再拍些信这样，你认识我，只盼望每个都发亮。爱是这样，我认识你，不接受你那欢笑被揭穿。爱是这样，我目睹了，不再是。 虽然是广东话，大家可能在歌词方面听起来有些费劲儿，或者说听不懂，但整体歌营造出来的那种氛围感，既舒服又有一些小小的惆怅，但同时也很惬意。特别是此刻我们听到的最后一段的啦啦啦大合唱部分，这个大合唱部分更像是使出了好像会令人听着听着微笑的魔法，可以让人感受到曲中满满的幸福感了。这首《可依可在》呢，也是伊森陈奕迅亲自执笔写的歌，是他曾经躺在草原上创作出的 demo。 这首歌曲呢，就像是一本泛黄的像本一样，我们翻开的同时呢，可以从中看到很多过往的点点滴滴。伊森把自己很多的话讲了出来，诉说着自己的 DUO 朵乐队并非是巡演过场巡演过后呢就会各奔东西了，而是可依可在的存在，就像这首歌的歌名一样。当然的曲风呢也是没有太多的修饰，但是却把这样的简简单单的感动和故事演绎得淋漓尽致。11:12，今天我们首先要去往的第一个地方是法国，是南法小镇。这个南法小镇的名字呢叫做波拉努维尔新港海滩。新港海滩上呢有这样一个急救站，远远望上去感觉非常酷，因为这个急救站长得弯弯的眉毛，然后鼻梁也有人叫山高啊，非常的高，很帅气。不过等到沙滩涨潮的时候，又设计出了一个嘴巴，这个嘴巴远看很像是大吃一惊的样子。这样的涨潮前和涨潮后的不同的画面呢，也是为这样的一个急救站增添了不少的萌意。据说很多摄影师也是专程赶到这里，360度各种去拍它的萌态。如果你拍照技术好的话，在这里一个简简单单的急救站可以被你拍摄出无数种表情，而如果你拍照技术一般的话，或者只是想要来自拍，来这里有阳光，有海滩，有别致的急救站，哎，发到朋友圈或者是发到其他的社交网站上，应该也是点赞无数。来吧，自拍，李荣浩。 有几片云的星空，除了感动还有微风。我的爱人走了很久，天气不热，听着歌，几个背包，一台旧车，我的时间应该不多。自拍的拍，拍到室外；自拍的拍，拍到发呆。下面阳光正面照过来，眼睛也不愿意睁开，一生无非几个欢笑悲哀和爱你的女孩。看了几遍人生的指南，我还是选择没自拍，目前最有趣的等待是未来。星空除了感动还有微风，我的爱人走了很久，天气不热，听着歌，几个背包，一台旧车，我的世界应该不多。拍到室外，自拍的拍，拍到发呆。前面阳光正面照过来，眼睛也不愿意睁开，一生无非几个欢笑悲哀和爱你的女孩。 即便人生的指南，我还是选择没姿态，不选择有趣的等待，是为等待，前面阳光正面照过来，眼睛也不愿意睁开，一生无非几个欢笑悲哀和爱你的女孩，看了几遍人生的指南，我还是选择没姿态，目前最有趣的等待，前面阳光正面照过来，眼睛也不愿意睁开，一生无非几个。 这是李荣浩的自拍，你上一次自拍是多久之前？难道会是上一秒钟？ OK， 这首自拍的编曲呢充满着异域风味，整首编曲当中的吉他弹法呢，据说叫做墨西哥沙漠公路电影式的弹法，听着这样的吉他弹法呢，此刻我们就像是开着一台车在有几片云的晴空微风的沙漠当中停停走走，想自拍就自拍，享受恣意的感动和那种辽阔。而在自拍这首歌曲当中呢，李荣浩也是用自己的态度写出了自拍呢其实就等于自我发掘这样的过程，整首歌曲充满着公路的氛围和自在感，此时此刻仿佛我们已经开启了我们的旅行。旅行过程当中我们会思考很多事情，我们会治愈很多事情，当然曾经的一些东西我们也会好好的想一想到底有没有用。 要别来说有多爱我，当此刻我都这么烦，我讨厌我，要别再说有多真的 每天生活在日常生活当中的我们，又有多少时间是在好好的审视自己的日常状态的？在2016年的时候呢，田馥甄发行了一张专辑，就叫做《日常》。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曲的歌名叫做《无用》，大量探讨了无用和有用之间的关系，值得大家思考一下啊。比如说这句歌词唱到：无聊是有用的，无邪是无用的，无常是有用的，无名是无用的，无用是有用的，或根本没用的。这些所谓的有用无用到底是谁给的定义，又是否是来自于自己的狭窄的定义呢？好吧，当你觉得自己的世界太窄的时候，这个时候真的不妨出去看一看，世界真的很大。然后你的心胸呢，你自己的状态也会发生些许的变化。接下来我们要去往这个地方是美国佛罗里达塔帕湾。塔帕湾呢有一座小教堂叫做 Church by the Sea。因为顶楼的外形啊，酷似一只 chicken， 像一只小鸡，所以呢意外成为了网红。这个戴着红屋顶帽子的这个小鸡造型的房子呆萌可爱，被网友泼到网上之后呢，成百上千的游客就涌向这里，就是为了一睹最萌的教堂到底长什么样子。然后很多人来了以后看完之后就说，这到底像 chicken 像只鸡呢，还是像愤怒的小鸟？所以也有人把这个教堂呢叫做 Angry Bird Church， 愤怒的小鸟教堂。总之吧，不管你觉得它的外形怎样，来到这里看到这样奇特的造型，难免你的心情也会变好。而说到愤怒的小鸟，还记得这首主题曲吗？来自于 Blake Shelton。 There's a moment in this journey that I gave up. My boots just couldn't walk another mile. And that cloud above me had no silver lining. I couldn't buy a break with my last dimeBut when I saw you standing in the corner, I'd have never thought that you would have my back. Then we rolled in like the thunder and the lightning, threw some punches, then we had a laugh. Just some rubs of desperados, hanging tough through thick and thin, kicking up dust.It's crazy that we're standing side by side, fighting just like two birds of a feather. Who's gonna tell us now that we can't fly? Just some rubs of desperados, hanging tough through thick and thin, kicking up dust wherever we go. I can see that you and meDesperados, hanging tight through thick and thin, kicking up dust wherever we go. I can see that you and me are gonna be friends. To the end, you and me are gonna be friends. Blake Shelton 演唱的 Friends. We are gonna be friends. 带上音乐去旅行，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邀请您参与歌词朗诵，演绎您自己创作的歌词。 北京北京我爱你， 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歌唱北京栏目参与活动，发送有声版歌词作品，让您的声音响彻北京上空。工作日17:30974半点资讯，敬请关注。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

Beijing Music Radio。 世界那么大， 哇哦！ 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 我是泽怀，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爱是对失措都有理由，别动不动说天长地久，下一刻会如何？谁能肯定会如你所求？以后的事以后才烦忧，时间它不停留。爱着爱，在这一刻，满怀期待，时刻在等待，不如享受。 对于一个歌手而言，他的同名专辑一般都是非常重要的存在。有些歌手会选择自己的第一张专辑是自己的同名专辑，代表自己所有的音乐风格的类型。有些歌手呢，会在出道之后的几年之后，觉得自己终于了解自己之后，重新带来一张同名专辑。张韶涵明显属于后者。在2014年的时候呢，他带来个人第八张专辑就叫做张韶涵 Angela Zhang。之所以这张专辑会以同名的方式命名呢，就是因为这是他恰恰入行以来第一张由自己全权负责、全权打造、全权做主的唱片。一个人最了解自己的往往就是自己本尊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张韶涵 Angela Zhang 这张专辑呢，无疑是最接近张韶涵自我，至少是那个阶段的他。而刚才我们听到的《活在当下》就是来自于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作品。11:37，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的去往世界各地看一看有意思的建筑风格。前面也讲到，有些建筑呢，从远看它好像表情包一样鲜活了起来，呈愤怒状、吃惊状，或者是非常的尴尬、囧这样等等的样子。这个时段当中，我们依然会看到很多别具特色的建筑风格。首先我们要去到的是荷兰鹿特丹。鹿特丹这座城市有很多有趣的现代建筑，处处体现着不设计就不舒服这样的风格。地标性建筑呢，也是各种各样的。 此刻我们听到这首作品来自于柯志堂全新专辑当中的一首《不是》。和无用一样，我们一起来考虑一下是和不是之间的关系是如何。你所谓的是又是否真的是呢？ 并不是在说我讨厌你，虽然推开你认识我的手，但我还需要一个夏天，起床你带不走的我就送给你。要疏远你，虽然隔开你的是我的心，但我还需要一个秋天，几阵风吹不落的我就送给你。心里也没有底牌，然后你眼里也没了醒来， 志堂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不是》，来自于他的全新专辑《吟游》当中的一首作品。这首歌的编曲非常的浓郁，但是他的演唱上却使用了非常浅吟低唱的这样的方式来进行表达。有的时候呢，我们想要进行改变，然后你会发现就像这首歌的歌词唱到的一样，想要改变并不是因为讨厌，想要改变也并不是因为想要疏远，而仅仅只是想要改变。但有的时候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你很想要改变，你却发现自己无力改变。这个时候你可能会说是因为生活阻挡了你。 No No No， 真的想要改变的时候，你会想要不断的去迈出自己的安全区域。就像这首歌曲当中反复的在唱 See you see you， 再度相见的可能是一个人，也可能仅仅只是一种状态。沉寂了三年，柯志堂呢感觉自己的生命就像是一场漫游一般，他在世界的角落去各种游走和感受，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把自己所有的感觉写下，成为了歌曲。就这样写着写着，慢慢的有了十首全创作的作品，于是他的个人第二张专辑《吟游》也就由此而生了。听着这样的《吟游》，想象一下此时此刻我们正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了鹿特丹，鹿特丹这座城市呢有很多有趣的现代建筑，我们也在这里好好的吟游一下，处处体现着不设计就觉得哪里不舒服这样的风格。地标性建筑呢就是立体方块屋，又被称作树屋。这个树屋呢是由51座方块房子所组成的，色彩看起来非常的鲜艳，每间房屋都装有不同朝向的玻璃窗，可以从不同的方向进行采光，并且呢透过窗子呈现出不同的视野。这个展览馆是对公众开放的，内部呢也是专为立体房屋定制的纯手工室内设计。还有哪些别样的景色，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8年精工细作，50000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此刻我们要听到的这首作品来自于 Kevin Harris 和 Sam Smith 合作的 Promises。 Are you drunk now? Now that judge what I'm doing. Are you high now? To skills that I'm ruined. Cause I'm ruinedIs it late enough for you to come and stay over? Cause we're free to love, stop teasing me. I made no promises, I can't do golden rings, but I'll give you everything. Tonight, magic is in the air, there ain't no science here, so come get your everything. Tonight. I made no promises, I can't do golden rings, but I'll give you everything. Tonight, magic is in the air, there ain't no science here, so come get your everything. Tonight, tonight. You acting tonight. Is it loud or no? Cause my body is calling for you, callingI can't do golden rings, but I'll give you everything. Tonight, magic is in the air, there ain't no science here, so come get your everything. Tonight, I made no promises, I can't do golden rings, but I'll give you everything. Tonight, magic is in the air, there ain't no science here, so come get your everything. Tonight. Tonight, you acting tonight. Cause I need your green light, day and night. Say the truth in mind, cause I need your green light, day and night. Say the truth in mind. promises. I can't do golden rings, but I'll give you everything. Tonight. Magic is in the air. There ain't no science here, so come get your everything. Tonight. I made no promises. I can't do golden rings, but I'll give you everything. Tonight. Magic is in the air. There ain't no science here, so come get your everything. Tonight. Promises 一首新歌，也是来自于 Sam Smith 和 Kevin Harris 的合作。有时候会觉得 Sam Smith 的声音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太过于浓郁，浓郁的可能会有些伤感的成分在，而在这首新合作的电音作品当中却是恰到好处。想象当中的树屋，或者是你从影视剧当中看到的树屋，一般好像都是自然长在树上，然后呢是用各种各样的木头堆砌而成的。而我们来到鹿特丹这座城市，你会发现一共有51座树屋，这些树屋呢都是立体方块的形状，不仅色彩鲜艳，而且每间房屋都装有不同朝向的玻璃窗，当然不同朝向射入来的光也是不同的，采光不同，看到的角度和享受到的视野也是不同的。此时此刻漫步在这样的一个小镇当中，看着51座这样不别致的房子，哎，仿佛在看51块这个晶状体的冰糖，很有意思的一趟旅行。 今天我们伸来两只脚，别不舍得迈开步，自由自在到哪里都好，不用别人的地图，你知道你要往前面奔跑，不需要说明自己就是流星，你知道你要往未来寻找，没有人拦得住你跳跃放肆的想象， 陶喆参与作词作曲并演唱的 Walk On， 来自于2006年他的个人第五张专辑太美丽。之所以这张专辑的名字叫做太美丽，是因为他想要分享的是珍惜生命当中曾经拥有过的美好感觉。当时间不断的往前飞逝，尤其是在我们现在这样一个讲究快速的时代当中，有的时候我们会经常的惊觉生命当中很多美好的事物来不及细细的去欣赏品味， 而陶喆呢，就用自己的音乐去捕捉出这些令人不舍却又稍纵即逝的时刻。但是这样的感觉已经是12年前了，所以时间真的是一天一天的在往后走啊。当你觉得总感觉时间不够用，总感觉想要珍惜的没有来得及好好品味的时候，一定好好把握好当下的每一天每一刻。11点53分，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也要说声再见了，感谢各位的陪伴。 你那不够，我找不出错，但你不难过，只是你不多说。 轻松的氛围，探讨的却是两性关系当中有的时候明明很想要却不说，这样的一次不说两次不说，时间久了好像彼此之间慢慢的会产生很多的嫌隙，然后突然有一天你会发现，哎，时间已经来到11点57分了，哎，好多该珍惜的没有来得及珍惜。这是李全哲的《你不会说》，接下来你将收听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同一时间，泽华带上音乐去旅行，和你不见不散了，拜拜。 哦，你不会说，你想要的甜蜜。 用想你的心情为北京写下祝福的话语。